其他老细懒系巴巴闭闭，如果升官出咗楼，系即刻打俾我哋两位，发觉人哋真系有计，呢对兄弟包你做埋。 系我啊，马里奥， 仲有路易嘅， 系咪嫌 人哋整衰后手得嚟太贵， 妈妈咪呀！ 好彩有超级马里奥兄弟喺度，全够布鲁克林， 仲有皇后区， 仲够埋你个荷包。 唔该，超级马里奥兄弟，而家你哋唯一未抽干嘅得我银行户口， 唔好再俾啲鬼，都包个水喉佬同佢老当你水噶啦。我哋超级马里奥兄弟，当真你系屋企人。 你好型啊！ 我好型？你讲笑咋嘛？你先至型啊！ 我哋将成副身家抌晒落去拍呢个广告，肯定系啱噶。 呢个点止系个广告啊？直情就系电影啦。 但系啲口音咧，系咪重得滞啊？ 点会啊？简直啊 ，perfect！ 哇呼！ 好啦，我信晒你啦。 喂喂喂，咪系布鲁克林最成功嘅失败者，超蠢马里奥兄弟。 真系黑仔，系C牌客。 喂，C牌客。 系啊， 系我啊！ 笑死我啦 ！Oh yeah！ 话我知，你哋两个喺离开我公司，自己出嚟开档之后，有冇接过电话？ 唔怕话你知啊 ，C牌客，我哋有喎。 哇，真系嘅？ 系真嘅。阿妈打嚟，佢咁话。 多谢你啊，乖仔，我未睇过咁好听嘅广告噶。 我就答多谢晒阿妈咪，我哋觉得好自豪，就系咁啊。 林伟，你要同呢个傻仔做拍档啊？ 如果你再咁样话我细佬，我写包单你一定会后悔。 咁系咩？可能你个脑太细，唔知啦，马里欧。你成世人都只会是一个笑话嚟啫。 你傻咗咩？佢大只过你三倍噶。 老爷家大胆啲啦，我哋做人唔可以成日都咁怯噶。 都系小心啲好。 喂喂，超级马里奥兄弟，你个水龙头滴水，咁就好啦。不过我话好在，好在你识搵我哋啊，因为我哋即刻会过嚟帮你整翻好啊。OK， 马里奥，我哋有客啊！ 超级马里奥兄弟终于可以翻围啦，太好啦！ 弊啦，呢次就迟到啦。 我哋唔会迟，嚟啦，落车行。 喂，等埋啊！ 呢边啊！嚟啦，路跑快啲啊！ 好多疲劳啦， 别打你。 哦，哇！我哋钓到条大鱼咧。 漏水嘅浴室喺楼上走廊尽头。 你哋整唔整到？我好有信心整到。 呢啲唔会搞到立立乱噶。 太太，我向你保证，唔会搞到立立乱，只会立立令。 佢系法兰西斯，佢中意你哋啊！系乜锡晒你啊 ，B B！ 士巴拿，嗯哼，我哋完成第一单 job 啦。 嘿，系法兰西斯啊！好嘛，老友。 马里欧。 佢出唔到嘅， 王毅、马里奥， 乖呀，狗仔，我真系好乖嘅。 问题啦， 都系你整 嘅，靓啊靓， 不如试下我整 啦，跟啦 ，Heyo Heyo， 系超级马里欧兄弟啊， 电视明星啊， 奥斯卡有冇最差演员奖嘅？ 喂， 做咩打我啫？ 即系大家都睇咗个广告啦， 啊，睇咗啦， 点咧？ 继续打工好过啦。 哦，但系佢迟咗工啊。 我就话拍得好精彩啦，直情应该喺戏院上画啦。 Well, 有蘑菇嘅， 系人都中意蘑菇噶，系咪？ 我中意蘑菇啊，等我食啊。 嗱，马里欧，讲真啦，你拍嗰个咁嘅广告，究竟想点啫？ 咩喎？系特登搞笑噶。 唔该，我要面包。 喺大肚衫搞蝙蝠啊，同渠老大白手套 唔得咩？要有自己麦头，咁先抢眼嘅。 唔好听佢哋讲啊，达文西当初都俾人笑噶啦。 我估就冇咯。 老豆啊，你又点睇啊？ 我睇你真系食懵咗啦。有份穩定的工唔去做，仲可能發埋啲咩老闆夢，咁都唔夠啊！仲要拖埋你個細佬落水添。 多謝老豆，多謝你咁撐我。 我有講錯咩？ 喂， 我系阿彪，而家有宗特别消息，系关 我啊，都唔系俾你拖落水嘅。喂，听住啊，佢哋识啲咩啫，系嘛？ 唔止系佢哋啊，我哋成世人都俾人话呢样唔掂，嗰样又唔掂，呢种俾人睇小嘅感觉真系讨厌。 一条大型地下水管爆裂，地铁已经停驶，布鲁克林市中心水浸， 情况已经受控噶啦，我喺度保证，所有嘢好快脆会恢复正常。 搵人救我哋啊！搵人拯救布鲁克林啊！ 拯救布鲁克林，路易吉，呢个系好机会啊！我哋食粥食饭就睇呢次啦！ 我哋只系啱啱食完意粉啫喎、 啊。咩话？唔系啊！总之跟我嚟啦！ 佢哋整错地方啦！你咧，阿龙， 你唔系谂住真系点啊？ 马里奥， 系， 要去整翻好高嘅艾力佛先得啦。 我都知道想拯救布洛克林咪攞嚟衰噶啦。 嚟啦！哇！呢个系咩地方嚟噶？呢度已经有好多年冇人嚟过咯喎，老爷吉，老爷吉，你喺咪里边啊？老爷吉，吓？ 原来呢一个冇问题嘅， 细粒嘅蘑菇人啦、啊，而且个蘑菇人同我讲嘢啊！ 我叫奇洛比奥，你好啊。 马尼欧，即系我即系我唔系发紧梦。 痛啊你， 痛啊！ 咁肯定唔系发梦啦。 系咁，呢个地方系 蘑菇王国。 唔系啊嘛，蘑菇又会咁唔好彩都有嘅。 你好， 唉，系啦，其实我喺度揾紧人啊，佢系我细佬，同我一样样嘅，但系高啲， 瘦啲， 着绿色衫。同佢失散嗰阵，佢跌咗喺条水管， 当时好大雾，我仲好似见到啲熔岩。 咁佢好危险。你细佬跌咗入去暗黑之国，嗰度系由库巴统治噶。 库巴。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坏最卑鄙的怪物了。等我带你去见公主，她会帮到你，她什么都搞得定的。 公主？ 你呢，马尼公，我们的大冒险由这一刻开始。 要等我啊，老爷吉。 阿卢手上啦！ 翻嚟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咁多位，借一借啊！呢个人嘅细佬搞唔掂就嚟死啦，摆唔到几耐啊！而家让路啊，唔该，我想帮你开路，都系求其噏嘅啫，佢唔会有事嘅。喂，下得嚟，你受咗两钟啊！ 件古董仲用唔用到噶？ 得，梗系得，你吹下佢就用到噶啦。 跟住要上上面， 上去。 入去那条传送水管很快就会到的了、oh. 用了它就飞那么快 哦哇哦这些管 我有啲事要找公主，十万火急噶。 乜有公主嘅咩？ 我从来冇听过呢度有公主噃。 啊，咪住，我知啦。不过我哋嘅公主喺另一座城堡啊。 啊，系啊，佢讲得啱。 你可能要去其他城堡揾佢啦，佢唔喺呢一座啊。 吓 ？OK， 佢哋摆明玩你啦，唯有等我出马。啊你哋两位想食啲咩啊？随便拣啦，想食乜都得噶。入去啦，等我帮你哋煮翻几味啦。 喂，你入侵者啊！ 咁多位，请听我讲，腐霸已经揾到无敌星，仲大兵逼近我哋嘅皇光，立星嘅力量会令佢天下无敌，我哋随时会沦陷噶。 公主，我哋应该点做啊？ 我系唔会俾佢伤害大家。所以我哋要制止腐霸。 吓、啊？点 制止啊！我哋咁可爱， 我会去说服强大嘅钢军团嚟帮助我哋打仗。大家合作，要联手消灭嗰只怪物。 佢哋嘅国王癫噶，唔会同人合作。父朗奇刚实会反对噶。 我可以说服佢。听朝一早我就出发去森林王国。 祝你好运啊，公主！我哋靠晒你。 我跟我弟弟路易吉，我们跌了下水管，现在他失踪了，去了暗黑之国。 是这样，你弟弟被腐霸捉住都只会是迟早的问题。不过你好彩了，我准备去阻止他。 那你带我去啊。 这个腐霸痴线的，随时发癫，他会吞着你当是点心， 很可能吃了你都不为意，因为你真的太过弟弟。 随便你想怎样笑我都好， 但是你一定要帮我找回我弟弟。 该啊， 咁好啊，就睇下你有咩本事。 咁即系你应承？ 唔系，即系要睇下你有咩本事。我就带埋你去学嘢啦，你。 真的很犀利，咪住！我而家要点样做啊？ 用力量提升道具，就会得到特殊能力噶啦。 吓，唔系啩？ 嚟啦，食咗佢啦。 唉，系咪一定要系蘑菇啫？其实我最怕蘑菇浸味嘅。 OK，OK。 嗯。你肯定冇其他方法。 擘大口，啱啦，就系咁吞晒佢。 哇，攞命啊！哇！我变高咗啊！ 仲大力咗，而且。跳得远了， 我掂嘅，冇问题。 哦，记住啊，你一中招，你嘅能力就会冇晒噶啦。 好啦，唉， 嚟啦，试多次啦。Well, all the good men gone and we're all 啦，我哋要准备赶路啦，胡须佬。 但系我都冇过关。 你几乎过到啦，冇人一开始就做到噶。 咁你试咗几多次先得啊？ 好多次，我最初系好渣噶，仲衰过你。 你一试就过关系咪？ 我系一试就过关，但系我喺度大噶嘛。 明晒，你只系想安慰我啫。 冇，冇。咁有冇效啫？ 少少啦，有嘅。 慢慢喂，栗宝宝，仲有嗰啲唔知乜嘢，我哋用咗咁多年去揾无敌星，终于都俾我哋揾到啦！佢而家系世界上最强大嘅怪，好快随我哋就会去到蘑菇王国。佢哋做咗我哋死对头咁多年，我会娶佢哋嘅公主翻嚟，个婚礼仲要好似童话咁样。 好啊！ 佢话佢要娶佢哋嘅公主， 乜佢唔系好憎你嘅咩？ 佢梗系憎我啦，不过咁令我更加中意佢。佢额头执心型刘海，佢飘喺盘龙嗰个靓样，佢个点都唔甩嘅皇冠，等佢见到粒无敌星，真肯嫁俾我。 咁万一佢拒绝咧？ 咁我就用呢粒星嚟力量提升，毁灭成个蘑菇王国，准备参加史上最盛大嘅婚礼啊！一定遮到飞啊！ 大家都指意晒我哋噶，冇压力喎。 吓！ 咁多位，我哋担惊受怕嘅日子就快结束啦！只要有光军团帮手，我哋就可以制止。 佢系边个啊？ 佢系唔重要嘅人。好紧张。 边个啊？我系嘅，有少少。 全中一起跑冒险去，你啦，老友。哒啦哒，滴啦哒哒哒。喂，麦利欧， 你识得佢噶？ 我哋死党。 我哋系咩？ 唔使担心，我会保护你。 难得遇到个咁勇敢嘅奇诺比奥。 我咩都唔惊。 咁就唔使谂，嚟到今日我哋一齐去啊！起程啦！ 我要全速一起跑冒险去。 秘技你最劲，无敌星榜你跟我统领，秘技应会知，要爱你一世到终结局时呀，秘技秘技秘技秘技秘技秘技秘技秘技秘技秘技技。 我哋嘅情报人员报告，佢哋目击拱有个生咗只胡须嘅人类去咗蘑菇王国。听讲公主喺度训练紧佢，佢哋应该有古怪嘅迷下。 坐低，陪我夹下歌。呢、这个人类佢系喺边度嚟？ 我哋仲未清楚。 咁碧姬公主。中唔中意佢？ 陛下，你照下块镜，你咁有型，冇嘢需要担心。 我知道，我冇惊过。查出佢系咩人，同埋佢哋想搞咩？ 已经查紧噶啦，陛下，请批准我见翻呢个盖。 未得，痛下先会学到教训。 好担心你细佬， 我哋未试过分开咁耐噶。 唔使担心，我哋一定救到佢嘅。 你个样唔似系呢度嘅人噃。 我都唔知道我喺边度嚟嘅。 真嘅？ 系啊。我最早的回忆是我最初来到那时候。好好彩他们发现了我，还收留了我，当我是亲生女那样大，直至我准备好那时候，他们还封我做他们的公主。 喂，你可能是我的世界的人喎。 或者啦，这个宇宙是很大的，就连银河都有很多个。 闯入咗暗黑之国， 将佢交俾我。你叫咩名啊？ 路易吉。 唔肯定你识唔识得我，但令我好快会娶一位公主，兼且统治世界。不过有一个问题啊，路易吉，有一个人类跟住我未分拆周围走，佢有别墅，同你一样，识唔识佢啊？ 唔识，唔识。 哦，你都几口硬，咁我唯有出手令你开口。 你估我识得晒世界上所有同我一样有收着住工人衫，而且又戴住真印度自己武器人咩？我就唔识啦。 你识唔识得佢啊？ 停手！停手！停啊！我识得佢，我识佢，佢系我大佬马里奥，佢系世界上最好嘅人啊！ 公主会唔会觉得你大佬有魅力啊？ 有份魅力，公主就一定会。 你哋同我的佢走，我要当住马里奥面杀佢细佬，到时睇下佢有几硬正。 呢度系咩地方啊？ 新屋企。 喂，咪听佢噏啊！佢个样可爱，但系佢 喺黐线嘅世界，唔黐线嗰个就俾人话黐线。 你哋困咗喺度几耐啊？ 时间同希望一样，都系虚幻嘅。 唔该啦，大家已经够灰噶啦， 一定有办法离开呢度噶。 走唔甩噶啦，只可以希望有一个痛快嘅解脱。 喂，你系咪有心玩嘢噶？ 准备好未？ 掂嘅。点啊？你好嘛？ 我哋系嚟见你哋嘅国王。 跟我嚟啦！ 星星着休闲西装， 我冇衬到衫添。 上车啦！ 系啦，听讲你想同我借兵马系吧？ 系啊，国王陛下，冇你哋嘅帮手，蘑菇王国今次肯定会沦陷噶。 到底你哋凭乜嘢认为自己有资格同世上最强大军团并肩作战？ 因为我哋有斗心，再加埋你哋嘅力量，我哋一定会赢。 就咁啦， 咁简单？ 错，唔简单。答案是不应承，拜拜。 如果蘑菇王国沦陷，下个就会是森林王国。 你不借兵给我们，我们是怎都不会走的。 喂，他是什么水啊？笑到我有腹肌啊。好啦，大英雄，既然你禁止我出兵帮手的，就在光之格斗场比武，打赢我个仔。 等一阵啊！如果你同佢打，绝对绝对放唔过。 咁你有其他方法救我细佬咩？ 你哋要自自浸到几时啫？咁样好冇礼貌噶噃。 国王陛下，我要比武，我实会打得赢你个仔， 你肯定赢到啦！ Yeah. 嗰个动作啊？ 爹哋应我啦， 我唔该你，唔好再挂住演嘢啦。 点解啫？大家中意啊，佢哋就嚟睇我震动机。 好啦，淡定啲，我话淡定啲。话紧你啊，直直讲 啲。Sorry。 好啦，因为我唔希望呢场交界唔够五秒钟就打完啦，所以喺会场放咗啲力量提升道具，随便用啦，马里奥。 根本唔使用任何特殊力量，我都可以将你呢个斗的拆骨啦。 我不用借兵给你们了。 My God， 看到开不开心啊？景秋王是我刀奇哥。 你的对手很快会和你咁高咁大。 看来他吃的蘑菇不合晒。 挺可爱的。 哦，我变了只猫的。 你拿了个猫箱老命。哦哦，我意思。哦 sorry, OK, 你受死了。 我变了只猫啊。 喵。 受够未啊？ 哦，有排到未？ 我估你受够噶啦。 Yes， 不愧系我嘅死党啊！ 知啦，知啦。 头先。好精彩啊！佢啊，发晒癫系咁揼你，而你就死都爬翻起身。 你好像不知道什麼叫放弃感啊。 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优点来的。 这个是大优点咯。 过奖我应该。 讲明先啊，是我养他的。 啊，乜是咩？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就偏不告诉你，走开你的傻人。 你这只大马骝啊。 吵够了，回入去里面。我们查到富巴船的位置，富巴应该在日落之前就会去到蘑菇王国的了。但是算你们好彩了，我知道有条捷径去那里的。 那我们就可以抢先过去埋伏他。 是，我知道。那所以我们就要出动赛车。等乜嘢啊！你哋快啲去揀赛车啊！ 为了爱情，我不可以做成土龟的。不如我们一起统治世界，直到永远。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点啊！ 我们找到公主和那个有执须的人类，他居然打低了当其刚，令刚军团肯帮他。 咁公主咪觉得佢好型咯？ 似乎就系咁啦，系啊！佢哋赶紧去佢哋嘅秘密通道， 以为咁做可以吓到我系嘛？就同佢玩扑大咯！ 大家不要怕，不过前面就来没路了。 那你最好就扣实安全带，跟着踩行走了。喂， 只是表現得友善啲啫， 真係好尷尬啊！冇一個公主會想同你去街。 有佢會嘅，我敢保證佢實會。 喂，你哋玩夠啦？ 係嘅，係嘅。 系走唔甩嘅。 咩话？ 蓝龟壳。 你放心啦，我唔会同人讲嘅。 好，咪讲出去呀。 OK。 你觉唔觉水底有啲嘢啊？ 我哋冇咗支军队，同埋马里奥，库巴好快会到，大家匿入森林，我会去拖住佢嘅。 大家听到啦，立即疏散全城。 你跟埋佢哋走啦。 我讲过唔会俾人伤害你。 公主几时都咁勇敢，你都见到无敌星喺我手上。 如果你谂住用佢嘅话，就而家用啦。 公主，你搞错啦！我偷粒星系为咗我哋咋，为咗爱情，我唔可以做缩头乌龟。我都话咗呢句唔掂噶啦。 演绎得好好啊！ 碧姬，有咗呢粒星，我哋就系天下无敌，可以一齐统治世界，直到永远。你愿唔愿意嫁俾我？ 嫁俾你？你系咪傻咗啊？我系绝对唔会嫁俾你。 或者你应该考虑清楚先。 再伤害他们了。 我向你保证。 但是是谁啊？ 这里没有阳光，只有黑暗。 收声收声收声。 Hello， 各位囚犯，虽然你们不配，不过你们都要出席皇家婚礼。 好耶！ 你们会在举行仪式的时候成为祭品。 快点快点快点， 终于可以解脱了。 玛利亚， 居然系咁，要我同我着吊带裤嘅蠢材一齐俾条鳗鱼慢慢消化。 至少你冇搞祸晒，累死自己细佬先啦。 至少你唔使到死都俾你爹哋当笑话啊！ 但我爹哋都一直当我系个笑话噶。 系咩？但系你爹哋啱啊！ 够啦！ 我心情好差，总之你唔好烦我啦。 我未见过你爹哋，但系佢听落几醒啊！ 唔该，你病埋一边，自己发烂仔发爆佢啦，烂仔马骝。 我绝对唔系。只是识得发烂渣咁简单。 主，我带咗嚟咧， 做得好， 唔可以俾你连花球都冇就行出去嘅。 有佢就完美啦。 诚意，我要用他们做祭品。 放翻囚犯落用啊！ 各位亲爱的， 有戏睇啦！ 你真的以为我会嫁俾你？ 我系噶， 我系唔会嫁俾一只怪物噶。 咁我哋两个而家就分手啊！ 想不想玩翻铺啊？ 梗系想啦！点啊？摊上桌！ 输咗你。 喂，系咩能力啊？ 套狸猫中几靓咧？ 真系？ 我讲下先。 熊仔咁嘅搞咩啊？ 做得好好喎，阿仔，趁下空机学一学佢先啦，喂！ 而家唔得闲咧，之后补翻啦。 同我出动大炮弹刺客，彻底摧毁蘑菇王国。 破坏咗我嘅婚礼，我本来差啲就得到幸福，你害到我咁痛苦，轮到你收下。真系以为自己阻止到我？你呢个弱鸡冇鬼用嘅废物，出嚟同我打我啊！定系你惊到尖埋啊？我果然冇估错。 就上啦！ 喂，放翻低佢！ 马里欧， 你好似唔知咩叫放弃。 系啊，你都唔系第一个咁讲。 听住啊！我冇谂过会搞成咁嘅，不如我哋重新开始啊！ 咪咯， 咪住！ 喂，咁又好唔妥喎！ 哈，佢食咗超小蘑菇啊！ 喂，都话咗会送宠物龟俾你噶啦！ 胡须佬做得唔错喎！仲有啊，路易吉，你都好勇敢啊！ 多谢，系我勇字当头嘅。 啊，我嘅乖仔，我嘅两位英雄！ 哇吼！